19年前的这部电影，你印象最深的是哪几个画面呢？有人曾经开玩笑说，如果哪一位中国人他只听过一首英文歌，除了 Happy Birthday 还有 I Can See My ABC 之外，那一定是我心永恒。1997年，中国的电影界发生了，大荧幕上迎来了一部万人空巷前去观看的美国人的电影，正是这部《泰坦尼克号》。虽然它是一部爱情片，但是当年呢，都是赶时髦的父母带着上中学的孩子去看，它有惊天动地一样的视觉的震撼，也让国人奉献了空前绝后的3亿5000万的票房。这首主题曲那一年在大街小巷都可以听得到。其实在音乐的分类流派当中，奥斯卡的确是非常独特的一种存在，因为它有一个光影的故事，一个大气的故事，一个感人的故事，再加上出自名门的经典的音乐，的确是让它有着难以忘怀的气质。最美时光，今天我们来听听那些奥斯卡上国人最爱的主题曲。早年在磁带遍布大街小巷的时候，我的很多同学都会有这样的一盘卡带，卡带的名字上写着几个字：欧美经典怀旧。不管其中的歌有怎样的分类，但是一定会有这样的一首经典，昨日重现，来自于卡朋特。 When I was young, I'd listen to the radio, waiting for my favorite songs. When they played, I'd sing along. It made me smile. Those were such happy times, and not so long ago. How I wondered where they'd gone. But they're back again, just like a long lost friend. All the songs I love so well. Every sha-la-la-la, every yesterday once more. Looking back on how it was in years gone by and the good times that I had makes today yesterday once more. 一首歌其实就是一个回忆的储蓄罐，比如快乐，在八十年代可能是 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当天小船爱暖， 在九十年代可也许是 不管天上地怎么下路上心人怎么看我，祝我们快乐， 在新千年可大概是 一千天，一千天几过千年，一切放在面前，我走我想走的路线。 快乐因少而贵，用一首歌保鲜一段快乐。最美时光，邀你一起 Happy Show。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要来听听那些奥斯卡上国人最爱的主题曲。奥斯卡的音乐在作曲和唱功上都有着非常高的水准，再加上记忆当中的电影画面，的确是有着充分的打动人心的原因。而这部电影呢，对于八零后来说是伴随他们成长的一部电影，那是九四年的迪士尼电影《狮子王》。小的时候，这是难得的一部看着不是笑而是哭的动画片，因为辛巴绝望的呼喊。而现在回忆，你会发现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从年幼单纯到世故，才能够从容地分得清是非。这是那部电影的主题曲，它描绘的是正宗的草原的风情。而据说当年的创作团队居然花了4年的时间到非洲去亲自采风，才留下了这一曲永远的经典。 关于童年的电影的记忆，是不是在这一首歌的时间里都回来了呢？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也是来自一部奥斯卡的获奖电影，它叫做《埃及王子》。当时这首主题曲是由两位流行乐坛的顶级天后为电影来合作，这样的一首高难度的歌《When You Believe》。这首歌在中国有着非常高的认可度，以至于后来的《我是歌手》的舞台上，黄绮珊和希拉也选择了演绎。

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要来听听那些国人最爱的奥斯卡主题曲。这是一部很老的奥斯卡电影的主题曲，1940年第13届奥斯卡奖的获奖电影《魂断蓝桥》。其实这是一部在今天看来有一些情节老套的电影，灰姑娘爱上了王子式的爱情片，但是当主题曲随着女主角的殉情而响起的时候，依然可以赚足观众的眼泪。主题曲就是中国人都非常熟悉的一首歌，友谊天长地久。这首歌在中国有着非常高的流传度，以至于它甚至被翻唱成了粤语版本。友谊万岁，苏永康。 太短分秒，仍在眷恋。此际共聚哪知，那天分隔在遥远。舍弃旧梦各走，远方仿似落叶远飘。飘过高山远海，那边可有旧日微笑？长饮不计，旧夜已深，风雨共都踢走，困忧真正是朋友。相信日后重聚时候，欢笑是永久。可会共聚再饮，记忆中有旧日朋友。 在温拿15周年的演唱会的时候，这首歌被全场拿来合唱，因为这正是当年的香港乐队温拿翻唱的一首欧美经典的英文歌。最初的中文翻唱者就是温拿。温拿记录的是香港音乐黄金时代的一代记忆，而对于我们来说，在欧美电影当中有一个角色，他记录的是最美的黑白色，他就是奥黛丽·赫本。在很多的文艺的命题上经常会能够看到这个名字，那就是蒂凡尼的早餐。实际上这是在20世纪60年代一部非常经典的奥斯卡电影的名字， 而她的主演正是那个年代最有票房号召力的女星奥黛丽·赫本，那是61年最卖座的电影之一，也是在奥黛丽·赫本所有的电影当中上座率最高的一部。这部电影的主题曲也是中国人所熟悉的，它有着一个非常美的名字，月河。 Just 的流泉 Small to say the least But a little scared Me the one we met Beauty and the beast Ever just the same Ever 一首歌其实就是一个回忆的储蓄罐，比如快乐，在八十年代可能是 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荡起小船儿； 在九十年代，可也许是 不管天上云怎么想，路上行人怎么看我，祝我们快乐。 在新千年，它大概是 一千天，一千天。一起过千年，一切放在面前，我走我想走的路线。 快乐因少而贵，用一首歌保鲜一段快乐。最美时光，邀你一起 Happy Show。 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要来听听奥斯卡上那些国人最爱的主题曲。这是九十年代风靡全球、赚尽了无数人眼泪的一个阴阳两隔的故事，但它却没有任何的恐怖，人鬼情未了。这首歌需要你怀想当年的故事。 Oh, lonely time 一部非常经典的电影，一首曾经让无数歌手翻唱的歌。其实对于这样的歌，无论多么华丽的词藻都会显得有一些苍白，而你要做的就是选择一个浪漫的夜晚，和你心爱的人在共进晚餐的时候按下 play 键。不过这首歌其实也会让你想到华语电影恶搞正经歌曲的一个经典案例，那就是罗家英老师当年在《大话西游》里的著名的演绎。接下来这首歌也来自当年奥斯卡的一部获奖影片，这个版本是来自于台湾曾经的 pop 女王黄小琥。在台湾驻唱的歌手当中，英文歌是必须要磨出来的功底，而黄小琥经过十几年的打磨，已经听得出来炉火纯青。这首歌是当年的奥斯卡的获奖电影《当男人爱上女人》的同名主题曲。或许你听不懂歌词，但是仍然能够从演绎当中感受得到，当一个男人爱上女人时的深切，也会情不自禁地为之动容。 从水中跃出海洋，飞是他的梦想，纵身跳入了水底里，幻化泡沫而歌唱，鸟儿亲吻云朵的脸庞，温暖的模样。希望，沙漠中的风声在流浪，却没有了绿树衣裳，乌云遮住了月光，我找不到文明的方向，在不眠的夜冥想，寻觅着天堂，忽然之间坠落，坠落着遥远的村落，也迷人的坠落，城市的灯火，想象而不知道珍惜，未留意的花香，无尽的释放，来自索取后排泄的肮脏，想要一只翅膀，忽然之间飞越，飞越过灿烂的星河，猛烈的飞越过潮水的起落，追逐着，穿过着时空间穿。 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